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天就很开心，因为就是找到我的老友记 Ringo 呢，就上来，他说是路人甲，我说不 是， 是你是叫做旅人甲，或者叫做游客 游人甲， 游人甲没错。因为呢今天其实我们呢就是继续讲伊朗之行的，当然呢同埋我哋一齐嘅咧，仲有阿 Jeffy 啦，我哋三个咧今日继续讲伊朗之行。咁不过咧，如果大家而家系睇紧的话咧，你应该睇到咧，原来我哋后面咧就已经特登咧就摆咗。哎呀，不过差唔多我哋三个咧咁啊壮男咧，哎就遮咗。哎嗱，而家 Ringo 移开咗睇到啦，嗰、那个咧就系伊朗式分居入面嘅女主角嚟噶吓。咁我后面咧，我就如果移开啲咧，嗰、那个我唔识噶喎，其实吓，哎翻埋咪埋咪唔该。啊咁，但系咧阿 Ringo 嘅左上角嗰个咧唔好阴功俾人缩到细嘅咧。就是美国的一个电视剧集叫做 Person of Interest， 简称 POR 入面的其中一个女主角叫做阿 Shaw 啦，喺戏中叫做阿 Shaw。但我都是近排咧，因为我而家追紧呢个剧集啊，先至知道原来，因为佢一集入面讲嘅，佢话原来我个父母亲咧喺伊朗嚟嘅咁。我即刻上网查一查，原来佢真系伊朗人嚟嘅。所以咧，其实我哋今日咧嗰个 backdrop 咧嗰个背景咧，全部咧系我精挑细选嘅波斯美女。波斯美女 好靓。 不过呢个咧，我哋就容后先讲啦。首先我就要讲翻些少修正嘅，就系因为上一集咧，我讲一啲嘢咧，咁啊就真系好多嘅网友啦吓，即系听众观众咧，好有心嘅，就睇到我啲错处咧，咁啊即刻咧就啊即系 message 俾我，阿才哥，咁啊其实咧有啲地方咧系同你斟酌下，佢好有礼貌嘅佢哋，咁佢就话原来乾坤大挪移咧，上次因为你知啦，我睇倚天系四廿年之前嘅事啦，系嘛，咁啊好模糊啦，即系噏得就噏咁啊吓，咁佢话当然。啊，就是那个咩三个流云士啊，系嘛，武林圣火令啊，就喺个西域喺波斯尼就想搵翻个圣女，咁当然就曾经同阿张无忌交过手，但系其实咧，当然就唔系佢哋三个教张无忌嘅，原来就系张无忌喺呢一个全真教啊嗰个过身嘅教主杨顶天嘅遗书入面咧， 错唔系全真教。不是全真教，都是明教那个、 哦、可能是明教，对不起全真教，我搞了去射雕了，真的 没错， 全真七子，真的 你越讲越多错， 越多越多错、啊、没错没错没错，是那应该是即明教过身的教主杨顶天， 是 那么那个遗书那里原来他是即自己学回来的、 嗯 啊、那他就说后来呢那个小超呢，原来阿张无忌一路睇嘅时期啦，小超就係喺后面一路睇，佢就记住晒，所以后嚟小超呢就将呢个呢又带返去波斯，我又唔好明啦，因为嗰几个都系波斯嚟嘅，咁应该识啦，所谓乾坤大挪移呢种武功呢就系源自波斯㗎啦，咁佢亦都有提出呢就话朱元璋呢推阿赵敏落山崖嘅呢，原来就唔喺个原著度嘅，就系、是、无线TVB 嗰个剧集呢临尾佢自己加落去嘅，嗱咁呢个呢就真系我都唔好记得啦，你记唔记得？ 原著真系冇。 系啦，咁但系你知道睇电影咧，唔系电影啊，电视咧，阿汪明荃咧就确实系俾阿朱元璋唔知氹咗去边度，然后就一推推佢落山崖咁样，咁佢又谂住等到阿张无忌咧，哇，伤痛伤心欲绝，因为佢知道张无忌嘅人啊系好婆婆妈妈嘅人嚟噶嘛，即系唔系嗰啲胸怀大志嘅人，咁于是佢就乘机咧就夺咗佢个位。就做咗明教教主，咁当然后嚟就做咗明朝嘅开国君主先啦，系嘛？咁啊讲翻咧嗱，呢个明朝。就是来自明教啦，这个是金融讲的啦。 金融讲的是啦，没错。 但是明教呢，其实我之前就说哦，咁就是这个波斯的火妖教或者叫拜火教啦，咁样。咁但是呢，原来我又睇返啲史实呢，又唔系完全系嘅。原来佢嗰个明教个原来源头啊，就系波斯嘅一个教叫做摩尼教。 摩尼教系。 但是摩尼教呢同火妖教呢系好密切关系，但系又唔系完全等同。唔係等同嘅，原來佢話摩尼教咧就係結合咗當其時已經開始係即係一早已經有所謂基督教啦，嚇、即係猶太教、基督教，後嚟甚至有回教咁、樣咧，但佢就將佢呢幾樣嘢咧合一路而共嘢，即係但係當然個主體咧都係火妖教，咁、但係就整出個摩尼教出嚟嘅，咁所以呢個摩尼即係 拜火教有直接传入中国，但是摩尼教亦都有传入中国。咁佢话应该明教咧系源自摩尼教多啲。嗱，系咁呢啲咁嘅野史就真系。 咁但系我哋去到嗰啲真系话嗰个圣火， 嗰啲就拜火教啦， 嗰就拜火教。 佢其实我哋嗰、那个 两岛嘛， 我记得嗰、那个我哋嘅导游啊领队咧系有提过下摩尼教，但系好快脆提一提，因为摩尼教咧其实差唔多灭咗教咁滞嘅。因为我睇翻啲历史咧，佢话即系受到好多人排挤啊，咁样咧打压啊。就而家世上真系信摩尼教嘅教徒咧，系少之又少啦。 个领队买咗几本巨著俾你啊嘛，伊朗 哦系系嗰个，因为我问过佢嗰个波希战争啊嘛，系嘛，咁佢就话诶、哎，我都唔系好熟啦，不如李生，你不如你自己睇啦，咁吓，咁佢又摆咗喺旅行社，我未得闲去攞吓、啊。好啦，咁另外一样修正嘅咧，就系、是、我讲过就系话居鲁士啊吓，嗰、那个仔咧就哇成日都希望自己好似个老豆咁叻啦，成日问啲大臣啊，原来我记错咗，就唔系居鲁士，就系、是。佢即系嗰个嘅继承佢个人就是大流士啊，大流士就唔系居鲁士嘅仔嚟嘅吓，咁、但系大流士个故事咧就是、上次，所以我今次继续啦。但系我头先讲起啦 ，Ringo 咧好似完全冇乜印象啊， 因为我好瞓啊， 系啦，冇错， 即系我同我太太都好 车啊嘛，冇错。佢咧佢自己称自己为，哇，我都有啲骨味嘅真系。佢称自同大家称叫做睡宝宝，佢哋两个叫睡宝宝，一把年纪吓，咁样咧我就唔系嘅，我哋呢啲即系老人家嚟嘅。我觉得即系搭飞机啊、坐车啊，就算图书馆攰到乜嘢都好，眼瞓到咩都好咧，我系趴喺度嘅啫，我系瞓唔着嘅。吓、即系呢个上天，你话几唔公平啊？好啦，咁但系佢呢啲上天对佢好眷顾，所以卜一声就瞓着，所以佢又唔记得即系大流士佢系点嚟嘅。咁啊，嗱，咁啊，首先讲翻呢一个， 你哋一齐去嘅。 我一齐去，所以今日先揾佢啊嘛， 十几人我哋个 group， 我谂个团四廿几添啊， 团四廿几。 咁啊，首先讲翻先，其实咧嗰个咁样嘅成日都希望好似个老豆咁叻嗰个咧，就系大流士嘅仔，就叫薛西斯啊，就唔系居鲁士嘅仔。咁但系居鲁士咧，其实佢死咗之后咧，就系即系冇人唔系佢就传咗落去嘅，传咗落去卡巴斯嘅咁样啦。但系卡巴斯咧就因为惊个细佬要挟佢咧，就杀咗个细佬啊嘛。啊，点知有一个咧人就好似佢细佬嘅咧。就出嚟假扮呢个皇帝嘛，呢、這个冒充皇帝，咁令到佢打紧埃及咧都要班师回朝，点知咧啊就唔觉意咧就插亲自己嘅大髀流血不止就死咗嘛，卡巴斯。咁于是咧嗱，咁啊真正嘅皇帝卡巴斯就死咗啦。嗰、那个冒充上嚟即系谋朝篡位嗰个咧，即系话佢细佬啦吓，又俾人揭穿咗。点样揭穿啊？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咗， 系因为佢话呢个咧，虽然同个细佬个样貌好似，但系因为佢好耐以前咧， 耳仔 冇错，因为得罪过，居鲁士咧系俾个皇帝系割咗对耳朵去嘅。咁于是咧，佢哋有一扎贵族咧，好似即系有六七个贵族咧，咁于是就要收买嗰啲宫女啊，咁样就系睇下佢系咪真系有耳朵。发觉咧夜晚一掀开，真系冇耳朵，即系话呢个原来系假扮嘅，就唔系真系个细佬。咁所以咧，于是佢哋走入去嗰个皇宫度咧，就打死佢啦。啊，可能系即系刺死佢。咁我都话大流士咧，其实系迟来者嚟嘅。即系佢之前都冇喺成个计谋入面啊，好似宫廷政变，好似八三四一部队，记唔记得咩八三四一啊？ 唔记得。 汪东兴捉四人帮啊，江青啊，嗱呢啲咪叫宫廷政变啦吓，八三四一部队，汪东兴啊，一九七六年啊，咁但系而家系讲紧二千几年前啦，咁入到去咧就杀咗呢个假冒嘅皇帝啦，咁但系于是佢哋就倾啦。咁曾經啦，如果我哋好多關於波斯嘅古仔咧，都係嚟自古希臘嘅一個歷史學家，就係、是、希羅多德啊，我上次提過嘅。呢、這個希羅多德咧就等於我哋中國嘅司馬遷，但係佢威啦，佢差唔多早過我哋司馬遷三百年咁滯嘅。咁佢寫咗本書就叫做《The Histories》，就咁即係歷史，即、就、係、是、等於鬼佬史記。入面咧就好多關於啲波斯嘅事蹟啦，係嘛？咁佢就講咧就話，佢哋最先咧曾經拗過嘅。就话究竟我哋应该系奉行呢、一个帝制，佢叫 monarchy 啦、即系一人嚟控制晒嘅，亦或系实行呢个民主啊，叫做即系众人去议事嘅。因为古希腊嗰阵时其实都有，古代其实以前系有嘅 democracy 系嘛，即系成个部族啊一齐嚟倾啊，咁啊所有人倾掂佢，亦或咧叫做 oligarchy 咧就叫寡头政治，即系由几个。系嘛？咁其实罗马都试过噶吓，咁、有啲我哋几个人一齐议政咁样样，系嘛？三四个、五六个，咁但系倾完晒之后咧，佢哋觉得，唉 ，democracy 同埋 oligarchy 都系麻烦嘅。算啦，嗱，以前即系尤其是居鲁士系嘛 ，Cyrus the Great 咁劲，做得几好啊！不如我哋都系继续呢个制度啦，都系 monarchy 啦。monarchy， 咁 monarchy 就系咁边个做咧？咁 咁話說好似嗰陣時唔知係咪有七個貴族定咩，咁但係咧就有一兩個咧諗下諗下就話，唉，都係唔好啦。即係你估做到呢咁好坐咩呢個位係嘛？即係正如我話薯片咁，薯片真係其實佢唔做都唔知幾開心。當時堂堂輸咗俾阿梁正英都唔知幾開心係嘛？咁即係咁解啊！咁就係話，切唔係真係咁好做喎，分分鐘招致殺身之禍添啊，係嘛？都係唔好啦，我逍遙自在做翻貴族算啦。好似有一兩個就自動退出。 呢個我記得。 啊，你未瞓著啦嗰陣時。 呢啲都未瞓著。 於是咧，咁但係剩翻嗰啲咧，咁啊大樓市有份啦。咁就係點？好似唔知剩翻六個定咩嘅，定五個。咁就話。咁但系点样决定咧？系嘛，个个咁高咁大，咁、于是佢就话：不如我哋攞每人攞最靓嗰匹马出嚟，摆喺个庭园嗰度，就等天光。佢话咧，因为佢半夜就走去宫廷正面啦，系嘛。咁、但系咧，佢话嗱，天光嘅时期，边一只马，即系边个人嗰只马咧，第一个系去叫，即系私叫啦，吓、即系叫嚣或者最好系人立添啦，系嘛。即系就发威啦，就嗰、那个就做皇帝啦，咁样啊。咁於是咧，大家都係撞彩嘅啫。咁啊，鬼知只馬點唔會生性噶嘛？但係點知大樓市，佢有一個仆人一個下人就同佢講：主公主公唔使驚，我有辦法。咁有咩辦法咧？嗱，上一集就講到呢度啫。嗱，係呢個你記唔記得先？考啊 呢個就唔記得。 哎呀，你笨咗啦！原來呢個咧，哇，真係佢即係諗都俾佢諗得出嘅、其實係咪希羅多德作嘅咧？亦或係真事就冇人知 啦。 佢就話原來呢一個咧就幫佢係看馬嘅。 係 喺、個馬厩嗰度咧，佢就有好多匹馬。咁有一隻最靚嗰只馬就攞咗出去啦、但係原來呢只最靚嘅梗係紅馬嚟啦、但係原來呢只紅馬咧就好中意呢個咁樣嘅馬厩入面嘅其中一隻黐馬，係、一隻馬乸。但係嗰個馬乸從來都唔騷佢嘅，即係佢好冇癮嘅。咁於是咧，你估呢一個咁樣即係佢嘅下屬係點咧？他自事先咧就走入去嗰个吓马房嗰度，走埋个黐马嗰度，然后咧手咧就嚟捽捽佢个下体，系咪好三级咧？捽佢个下体，然后就搵啲布咧就即系唔知系可能手物啦，就套住只手，就摆埋啲袖度，冇人怀疑啦，系咪？咁然后就走出去啦。咁但佢又因为下人嚟噶嘛，咁佢喺大流士身边咧，即系侍奉阿主公啊，冇人怀疑佢啊嘛。好啦，咁就等天光咯。啊，点知咧，真系天光啦，吓、即系太阳出嚟啦。于是佢静静鸡咧就攞咗只手出嚟、即系冇嘢套住嘅、然后就喺嗰只马个红马个鼻哥，唔系佢喺个马个头啊同个鼻嗰度咧拍一拍佢，捋一捋，捋一捋佢，咁样即系又好平常咗呢个动作系嘛。不得了啦！呢只红马一闻到个阵味就发晒狂啦，唉、真系咁，于是就成个人立嚟去大声咁叫，哇！啲人话哦冇办法啦，你就系听命天子啦咁样。喂，咁 juicy 嘅嘢你真系瞓咗啊？所以咪就系咯，睡宝宝咧就所以其实佢嗰啲团费咧系蚀底喎，我系咪啊？佢成日都听唔到，系咯。咁人哋最 juicy 嗰部分咁，咁于是大流士咧就系用你可以话用个欺诈嘅手法。攞返个皇帝皇位返嚟，但係又係啦，咁世事真係好彩啦，当时古波斯啦，点知佢要欺诈返嚟嘅呢，原来佢又係一个非常之英明嘅君主，嘩，差唔多即係对呢、即係呢个居鲁士都有过之无不及啊，咁又係开疆辟土啦，係咪，咁佢亦都起咗一个好大嘅宫殿，咁但我听嗰啲导游讲，我就佢话其实呢个都係行宫嚟嘅，咁我话唔係嘛，呢、个就係去到我哋喺切拉子 Shiraz是一个重要的行程、 見到 有個就而家咧仲有一个废墟喺度，但呢个废墟咧而家系讲紧咧差唔多2300多年嘅啦，咁呢个叫做波斯波利斯，英文叫做 Persepolis 啊，吓 Persepolis Persepolis， 咁咧就哇嗰、个威王咧，我留翻阿 Ringo 讲啦， 相当威王啦。 啊！你唔系瞓咗系嘛？ 我嗰、个系好精彩嘅，即系全个伊朗之行，即系嗰个亮点就真系 系啦，波斯波利斯啦。 咁就 有咩令你印象最深刻？ 哇！嗰啲雕塑真系唔系嗰啲浮雕，其实即系真系雕塑就唔多，同埋佢嗰种规模啦，系嘛？咁就即系如果大家喺网上或者大家真系去过咧，都感觉到嗰、 其实好易嘅咋嗱。头先我串咗个英文啦，你上 Google image 一打呢个英文字，哇！啲相啊出晒嚟噶啦。靓过我哋睇添喎，分分钟系嘛？日出啊，日落啊，雪景啊，春夏秋冬啊，咁样。通常我都系噶，我去完啲景点咧，我翻嚟都仲要上网睇睇嘅，因为有好多你系睇唔到噶。 即系个别嗰啲即系细节就 日出日落嗰啲 睇上嗰啲，但系你嗰个气魄同埋你嘅感受咧，就一定系亲临其境好啦吓。